无需要求市民再度登记。他又说目前计划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市民最快可以在6月底登记，7月内发放款项。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表示，不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又指一些政客加紧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以疫谋独，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鼓动所谓修法和公投，图谋法理台独，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以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0点，是跌5点，总成交金额8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8点，是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7.4升7.4，阿里巴巴210.2升4毫，小米集团12.8升1.4，中国移动55.75跌1.2，美团点评127.7升1.9。中芯国际18.72跌5.8，平安好医生107.2升6.2，港交所266蚊升8毫，瑞星科技43.9升2.85，中国平安78.75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486，瑞士法郎8.007，澳元5.076，加元5.563。新西兰元4.73，欧元8.4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7。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5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61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99美元，卖出17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啦，咁喺龙翔道因为有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嘅，一大挤塞车龙排到接近蒲岗村道。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路面维修，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接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龙尾喺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告士打道菲林明道桥底去北角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抽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忍入，漆黑心烟中找慰问，哭出眼 开始两个钟头嘅苏顿音乐，先问你嘅有邓小巧，竹竿有徐继宗啦，填词有邓小巧自己。成日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咧，叫做今日系最黑暗嘅一日，但系你未知听日系发生咩事嘅，可能听日比今日更加黑暗都唔出奇。邓小巧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与人同行》。跟住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呢位歌手自己咧作曲咧，亦都有份填词嘅。MV 下面咧就写咗有唔系睇到希望先至去坚持，而系坚持咗先至会有希望。有呢份嘅希望系好嘅，但每日你望到香港呢个嘅城市灯光闪烁，掩唔掩藏到当中嗰份嘅黑暗咧？ 开了房里面的灯光，窗外静悄悄的暗淡，经历那个人流着汗，知道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回家的模样，才会漆黑中 发亮，白色灯光照着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也许无奈最后也变得感染，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是否我也该认命了，这世界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我已尝试过，我也享受过，还是我。 来自英子月有佢第二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努力的孩子》。曾经你可能都相信，只要你努力嘅话，一定会有一个好嘅回报嘅。曾经你都相信大人同你讲，你嘅将来会好美好噶。嚟到你长大咗嘅时候，或者长大到一半嘅时候，究竟系边个摧毁紧你嘅世界？系同一班大人。 何解我未曾问，而跟我讲你懂？何解你所有口吻极其像个老顽童？不过也来岁，无法可将一切看通，对所有事情渐忘掉冲动，谈起你未来仍满脸愁容，原去估计前途，偏偏越会幻想起暗涌，弹了针仍在跳，光阴也未穷，凡事也自有他答案，这刻不要碰，可知道时候尚早，前面尚有几多丁起伏，布满你一生旅途，很多个未知数，行前两步你便看到，一切总会有分数，时候尚早，让路天替你一一安排，并未预知得太早，谁预先打小报告，快掩耳当听不到，总有几对手去等你拖， 人生里问题逐条逐条地一一探索，活到七老八十岁，还有很多未曾寻我。考究深奥的存在意义，何不试一试中一的去试，乱去偷看结局，多糟蹋揭晓的真意思。若你心仍在跳，不需当先知，就算有幸去生存时，你即管放肆。可知道时候尚早，前面尚有几多的起伏布满你一生旅途，很多个未知数，行前两步你便看到，一切总会有分数。时候尚早，让老天替你一一安排，并未预知得太早，缓缓地跟青春跳舞，这一刹人还未上早，前面尚有几多的起伏布满你一生旅途，很多个未知数，行前两步你便看到，一切总会有分数。时候尚早，学会将琵琶抛出窗外，便是最好的法宝。谁预先打小 今日发生咩事，冇人知道嘅。可以系充满住希望嘅一句嘅说话咧，亦都可以系令到你感到非常之恐惧、感到失落嘅一句说话。揾嚟有蓝奕邦呢一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时候尚早》。 色散，渴望有到风，

s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坐落炼狱八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朝半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认为警队纪律严明，如果有警员违反纪律，会按既定机制跟进，而分斥属于行政措施，有助即时介入并且纠正警员的行为。民主党议员尹兆坚说，有警员曾经以警棍击向他的头部，以及向他施放胡椒喷雾，但是他没有被捕或者是被指违法。又批评警方暴力对待记者，质疑李家超纵容警队滥暴，埋没良心。李家超认为是议员出卖良心，指尹兆坚可以就本身的情况向警队投诉，认为理直气壮者就应该投诉，亦都欢迎任何人以真实身份报警。李家超又说，希望警方和传媒寻求共识，如果个别警员违反纪律，会由投诉警察科处理。又说有关警队不处置违纪警员的指控不符事实。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医管局员工在二月的工业行动期间，大约有7000人没有按时翻工。他表示，二月三号至到二月七号的工业行动影响公立医院服务，当时政府和医管局多次呼吁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人员返回工作岗位。当时大约有7000名医管局员工在不同日子没有按时上班。陈肇始说，医管局会了解个别情况之后再跟进。主力经营内地短线团的至尊假期结业，旅游业议会根据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提供的资料，估计大约1100名旅客受到影响，涉及金额大约120万元。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张乐仪表示，前日接获注册处的通知，即时撤销至尊假期的注册。据了解，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很多旅行团取消，公司出现财政问题。注册处曾经给予有关公司时间注资，但是在限期之前未能够成功注资。陈张乐仪又说，据他了解，大部分至尊假期的旅客都持有印花收据，他们可以申请旅游业赔偿基金，最高可以取回相当于团费90%的赔偿。南韩今日起分阶段复课，高三学生首先复课。防疫官员说，会出现零星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意料之中，不会立即重新采取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官员说，梨泰院夜店群组累积超过190人染病，虽然持续有新增病例，但是不算是大规模蔓延。官员又说，疫情初期爆发大规模感染的教会、医院等典型高危地点情况已经受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夜店却接连发生集体感染，说明疏于防范的设施容易传播病毒。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6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883亿几，总成交金额是883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系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8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6升7.6，阿里巴巴210.6升8毫，中国移动55.65系跌1.3，小米集团12.8升1.4，美团点评128.2升2.4。中芯国际18.76跌5.4，平安好医生105.6升4.6，港交所266.1升8毫，瑞星科技43.95升2.85，中国平安78.7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95，人民币7.109。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5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61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92美元，卖出17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龙翔道嘅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慢线，因为路面维修仍然系封闭嘅，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慢线，因为路面维修咧，而家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通音乐。 今日我哋现场咧，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嘅，系啦，做咩嘢啊？ 好耐冇出现喺呢个环节，好感动，好激动啊！ 我将呢个环节交俾你都得，话俾你知。 咁啊，唔好客气，欢迎啲嘉宾先啦。 系啦，咁啊，有 Mike Orange 啦 ，Hello，Hello， 系啦，另外仲有王静嘅 ，Hello，Yo，Yo， 系啦。点解你哋两个会合作咧？就系、是、因为基于一套嘅电视剧嘅，系啦，咁就喺 View TV 嗰度播紧嘅《叹息桥》啦。咁就系因为今次我见到阿 Mike， 你就 IG 你又就，唉，其实下次做咧，真系唔好一个人搞咁多嘢啦。 因为今次你咪负责晒成个剧嘅所有嘅配乐啊等等嗰啲嘢噶。 系啊，其实都系 one man band 嚟嘅，即系除咗一啲制作上嘅，譬如 violin 啊、string 或者有啲鼓啊嗰啲，真系要请乐手之外，其他嘢都系一手一脚搞掂。 哦 ，OK， 嗰阵时系点样结缘嘅？同呢一个嘅班底？ 其实我谂系试完当时我即系除咗乐队之外，自己一啲 solo 嘅。創作咁啦，咁跟住導演就好似有機會聽到，咁佢又覺得嗰啲嘢幾得意幾似，咁就開始同我講，咁但係當然出到嚟就同嗰啲嘢都唔係嘅，係啦，所以 我阿咪嘅喎，一路睇套劇集，我認得佢啲吉他，我認得佢啲琴啊有啊， 哇，係呢、這個係好開心嘅，但係就係好大風險啦揾我，因為成日以為我會做嗰啲嘢，點知我做咗第二啲嘢。 哦 ，OK， 但係難唔難啊？對於你嚟講，即係成個過程，我想問下。 難啊，我做咗四个月啊！ 哇， 即系基本上由构思到即系做起晒所有嘢，系比想象中困难嘅，因为佢嗰个剧情上系相对复杂啦，佢唔可以譬如做喜怒哀乐四个音乐，开心就摆呢个，唔开心摆嗰、那个， 正喎、 啊！咁啊，即系 或者换咗个编曲咁样， 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呢套，因为佢同一个场景咧，可能有两个试点咧，其实一样嘅嗰个剧情，但系入边有一啲嘢系唔同咗，因为唔同角色嘅试点，咁我个音乐就必须要去选择我个音乐喺入边嘅功能系咩啦？究竟系去描述啊，去 comment 佢啊，定还是系去俾一啲 hints 观众？有好多咁样嘅嘢需要去。 O、okay, K， 但今次是你第一次真系做电视剧嘅配乐噶嘛？ 第一次啊，真系要赞一赞剧组，我都唔知点解佢够胆揾我，因为我真系完全冇做过。我之前有机会做过类似嘅嘢，就系可能系剧场会比较多，系啦，咁都好彩有做过剧场，所以对即系。音樂同戲劇嗰個關係會喺做劇場嘅時候會有多少少了解。 OK， 係。咁所以嗱，頭先我聽過係配樂啦。咁但係因為阿王靖今次同你合作就係插曲噶嘛。咁而家 Yoyo 就同你做呢個片尾嘅 主題曲 啦，咁樣樣。 成件事啦，即係配樂加埋主題曲。原本係主題曲同片尾曲嘅。咁插曲係唔係即係有預備嘅？但係因為個戲一路行景嘅時候就會突然間有一場戲，我唔劇透啦，即係有一場戲好感動到我，我真係真係流淚嘅。咁跟住之後，我就好想寫只歌，同我飲咗六罐啤酒咁。 好 emotional 嘅， 好 sentimental， 好想寫只歌。咁啊，即刻喺個琴度彈，咁啊彈就基本上寫咗嗰只歌。跟住寫完嗰只歌，我自己錄 demo 啦。一路錄下嗰陣時，有一句我聽到王靖把聲，認真嘅。 即好似通咗靈咁樣啊！ 聽到佢把聲唱，我同你講過 有， 我係彈彈下，自己喺度唱嘅時候，聽到有一句 chorus 有一句，我聽到佢唱，佢把聲唱，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啱啊！因為我真係冇時間，我諗住自己唱埋佢算嘅當時，因為太趕啦。但係後屘聽到嗰把聲，我就第二日就同佢講，我 咪 chorus right in front of you 嗰啲啊 ，I hope you understand， I really do， 個 understand 頭先有個情歌對唱 好 romantic。 romance 啊， 嗰瞬咧，頭先呢度粉紅色嘅， 唔知你講我又 feel 到係呢句喎，唔知點解， 係呢句啊， 我 feel 到呢句係啊，係 I hope you understand I truly do， 有時係真係接收上面一啲信息嘅，我都覺得 係 啊， 可能喺我寫詞嘅時候，我係因為我聽香港嘅英文嘅歌，即係香港嘅歌手嘅英文歌，真係聽王靖比較多，係啦，因為好早以前好細個已經聽， 食屎啊！你同我明明是同級的 好複雜啊哥哥 情侶會鬧交的 小小的愛慕 好啦，咁阿靖咧，咁系阿 Mike 突然间又打俾你，喂，我有啲嘢想揾你咁样，嗰件事系点样？我想问啊。 其实我最初都唔系好知道个 project 系乜嘅，咁但系总之佢又系就系讲起话佢无端听到我把声，好奇妙嘅。咁佢话要做一首歌系有啲怀旧嘅英文歌嘅感觉，咁、可能系70年代 feel 啦。咁我最初。聽咗佢個 demo 嘅時候，我覺得係幾70年代，即係少少嗰啲和音嘢係有啲 Simon Garfunkel 啊嗰啲。但我再聽真啲，尤其是到最近真係出咗嚟，我再認真聽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八九十嘅 Richard Marx 嗰啲 friend，即係所以佢係但係係總之係最浪漫，即係煽情到爆嘅英文嘅情歌。咁跟住，因為嗰個其實都係幾重 reverb， 即係好濕咁樣噶嘛。咁嗰個感覺就即係好八九十咁樣。咁我覺得，哇！我自己平時我係寫英文情歌，但係好似我都未試過 咁 濕啊嘛？ 係啊，我真係冇試過咁濕㗎，係㗎，真係真係，全靠阿咪搞到我可以唱啲咁濕嘅歌， 把聲真係好濕啦咁樣。唔好意思，我拆開咗。 係係有啲複雜嘅嗰個感覺。 係 咁個歌詞都係有趣，因為阿咪其實本身佢我諗佢一寫嘅時候，佢有啲句子已經喺個腦度嘅，咁所以佢寫咗個初稿。係咁跟住，其實我覺得哦。又幾有趣同我自己寫法，因為我平時如果我寫歌或者寫歌詞，我有時可能係寫一詩先嘅。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好乞人憎，因為寫詩個重點就係要好含蓄啊，好多比喻啊，最好係你可能你要答幾次你先至明我講乜嗰啲。但係呢首歌呢反而喺個劇入面啦，同埋喺呢首歌入面嘅件事係好直接嘅，啲歌詞每一句好似係就係個心入面講嘅最直白嗰句嘢，咁就冇曬掩飾，好赤裸，咁所以唱又係好赤裸，跟住又濕又赤裸咁樣咯。 但係你，我想問你唱嗰陣時咧，同埋因為你自己有份 co-write 個歌詞， 係係係， 咁你係睇咗嗰場戲嘅，定係阿咪？ 唔係㗎，咪講下㗎咋，即係、大概有件咁嘅事發生，佢哋嘅關係就會咁咁。 係， 咁我就要 feel 下。 係 ，OK， 咁所以而家嗰場戲係出咗街未㗎？到嚟到今日為止， 大陸就有咯。 OK， 因為內地係早啲 啦，內地先嘅係。 係咯，咁所以就我諗你都幾期待啦，因為你都應該有追。 好期待啊，係啊，係 咯，到時出到嚟連埋畫面個 magic 會係點樣樣？ 係，我已經有啲內地嘅即係聽眾。朋友話呢場戲加埋首歌嗰度，即係聽擠到眼淚出曬，喊曬咁嘅。 哦， 咁我又想知有幾喊啊！即係當佢講完呢個期待之後，我就唔喊咯。 我有見到內地有啲論壇咧，係有人特登 call 咗佢歌詞上面想揾嗰、那個原唱嗰個 wave 版啊。 係、 啊， 係啊，因為內地出咗 論壇，係啊，出咗街嘛，佢就話哦，好好聽喎，但係因為冇完整版，佢想要翻個完整版。 啊、 我上咗架噶啦， 係啊，而家有噶咯， 因為大家可以去買啦，想聽可以去買。 I've got 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For all the promises I ha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So awake, recalling moments I've shared with you, for all the feelings I have for you, for hiding them I'm such a fool. Now my heart is soaked in blue, and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understand 嗱，頭先我哋講咗就係阿 Mike 同埋阿靜啦，即係佢哋兩個就係做咗呢個插曲啦。咁、但係咧，其實仲有一首咧就係主題曲嚟嘅。咁嗰首就阿 Mike 同阿 YoYo 一齊 co-write 嘅，係啦，《心靈二》咁樣。係啦，喂，咁呢一個又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呢、這個都幾得意嘅，因為一開始去睇咗套劇嘅時候啦，即係或者其實都未睇，我知道個故事，因為個故事係有某種需要某種知性嘅感覺嘅。咁所以我即刻就諗起《心靈二》把聲。 啊、 即係佢把聲比較對我嚟講比較有個一個闊度同一個深度，即係啊好似好土都係想講，佢個聲音本身有一個特質。咁跟住就我記得當時喺台灣咁見到佢咁同佢講合作，咁就大家都一拍即合。咁最尾真係要做啦，咁我哋就有兩個 session 就寫起咗隻歌啦。 同埋唔係好多人唱到咯，我淨係聽哇好難唱，啲音又好難。有嗰啲估唔到嘅音嚟， 係啊係啊，因為 飄下咁。 嗰隻歌其實一開始我哋當然寫曲嗰陣時未有份詞啦，咁唔知道佢叫困局嘅。但其實諗緊嗰樣嘢都係 all about struggle， 即係好多掙扎喺入邊。套劇又係啦，即係其實我哋生活都有好多嘅一啲掙扎。咁所以寫個曲嗰陣時有好多會扭嚟扭去嘅嘢，其實都係係佢一個張力咯，係啦。 OK， 但出到嚟就變咗同阿靜嗰個係兩種唔同嘅感覺咯，即係可能阿靜嗰就因為一場戲。但系阿 YoYo 同你嗰个合作就变咗系成个嘅画面嗰个 picture 啦。 呢样要赞，因为我完全 feel 唔到系同一个人写咯两首歌， 好多元化， 好分裂啊！ 多个面向咁样。但我想问，因为呢出戏咧，即系导演系林保怡啊嘛，我想问写晒所有，譬如嗰啲入边嘅配乐啊，同埋歌之后，佢有冇同你沟通过嗰啲噶？ 導演應該是義五同肥波，阿寶兒係監製，係啦監製。其實我啊，即係佢哋即係整個團隊嚟講啦，即係導演監製組啦。咁做完之後，哇，好佢哋好中意昆局，佢覺得即係呢一隻主題曲好啱呢個戲，即係好講到佢哋想表達嘅一種感受。咁其他配樂哦，好好正啊，咁完。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係啊，簡而精，因為我對於林保怡到底中意點樣嘅曲配樂咧，係好好奇嘅。咁既然佢中意呢一種，好好啊咁樣。 其實保怡係好放手，因為我第一次同佢合作嘅，我都唔知係點，我都驚嘅。但係其實真係佢信任你嘅 insight， 信任你嘅睇法，咁佢就信你 make a choice。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作為一個 leader 係好值得欣賞 嘅。OK， 嗱，咁而家就完咗係呢一個嘅 project 啦。咁喺今年，咁你哋兩位各自喺今年有冇自己音樂上面其他嘅 project 係籌備當中、進行當中嘅咧？阿靜， 哦，咁我講先啦。我其實係籌備緊一個音樂劇場嘅演出嘅。咁嗰個係，不過嗰個係下年先會發生嘅。下年可能年尾啦、年底啦，係啦。咁嗰個其實已經開始咗大半年嘅，但係當然因為個疫症咁，所以都係匿喺屋企。即係儲下儲下貨先嘅，咁亦都成個音樂劇場嘅演出都會寫歌錄歌會出歌嘅，咁但係就究竟係英文定中文我都未決定嘅 ，OK， 因為係咯，即係呢個。大家都係 prefer 我聽唱中，又係唱英文噶嘛，都好似阿咪都係為咗唱英文。咁阿咪，我冇算啦，我都係唔好唱中文啦。成日都有個咁嘅感覺嘅。 所以都係玩上癮嘅啦，因為上一次你又完成咗一個音樂上嘅 theatre 一個。 係啦，不過嗰次就係自己讀嘅戲，今次就攞到啲funding，咁所以我今次會係同一紮後生啲嘅 musician 或者一啲可能係中意劇場嘅人，咁我又 train 佢哋嘅同時間又一齊會搞咁 show 咯。OK， 咁佢哋真係見到你都係話，王靜我都係聽你歌大噶啦咁。佢冇谂，我又踩多一脚， 好似真系有啊！ 有一种谭玉英姐姐嘅感觉出咗嚟，好 难嚟嘅 ，honor 嚟嘅 ，honor 系啊！咁啊 ，Mike 咧 嚟紧都系繼續會即係幫即係同唔同歌手合作啦咁，同埋嚟緊就會做電影配樂咁，又係未做過，又係唔知點解。夠膽問 佢哋係嗰陣時係睇咗你呢套未嘅，因為內地上架先嘅《嘆息橋》其實 未嘅。 Okay. 但係有啲又知道我在做緊嘅，同埋係啦，咁所以就又係好膽粗粗地叫我做，又係唔知做乜咁， okay. 所以又係一個新嘅挑戰。 其實幾好啊，我覺得試下揾啲新嘅人去到，即係睇下有啲咩火花咯，即係變咗唔使用固定，都係用開嗰個班底，話唔定有啲衝擊咧。 有啲新 project 可以賺下錢咁樣，緊要啊，唔係咩？ 好好，帶翻個最地嘅地方。 揾食啊！ 喂，咁啊嗱，而家就可以聽住咧，即係嘆息橋啦，即係頭先又介紹咗兩首歌啦，就係插曲啦，同埋主題嘅作品啦。咁啊，期待你哋兩位嚟緊一啲嘅新嘅作品，繼續帶俾我哋香港樂迷。今日多謝曬 Mike Orange 啦，同埋王靜 ，thank you。 看鐵站搖晃，籠內有月光，回憶泛黃，叢林越過又有山，不要緊，鬥志高昂。在盼望里遇见失望，行着爬着沿路肮脏，有浪困住我便有彼岸，最未原谅缠住不 就。 害、曾經到訪的地點和附近的公共地方。已經領取丑號使用相關服務的法庭使用者，聽日按照司法機構網頁的高等法院各登記處實時輪候情況，前往高等法院大樓低層四樓，不需要再次輪候丑號。印度開始放寬部分抗疫封鎖措施，但是當地在星期二新增超過5200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創單日新高，累積超過106000人染病，情況令人憂慮。專家指出，當地的疫情未到頂，可能在6至7月才到高峰，而國內不同邦的疫情高峰期可能有出入。例如西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佔全國40%確診病例，同鄰邦古吉拉特合共佔全國70%死亡人數。兩邦的疫情明顯較其他邦嚴重，可能較遲才到高峰期。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一兩陣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和星期五初時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驟雨減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1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9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8点，跌10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40.6升10.6，阿里巴巴211.1升1.2，中國移動55.85跌1.1，小米集團12.8升1.4，美團點評128.6升2.8，中芯國際18.8跌5毫，平安好醫生106.7升5.7，港交所265.8升6毫，瑞星科技43.85升2.8，中国平安78.8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478，瑞士法郎8.002，澳元5.066，加元5.56，新西兰元4.72，欧元8.412。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5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6,1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02美元，卖出1,74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就有车龙啦，排到去浙江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油站对开。重复一次啦，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咧就排到去油站噶。咁喺九龙方面咧，另外一处相当之挤塞嘅咧就系龙翔道啦，因为要做路面维修工程，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啦，系仍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对开噶啦。另外咧喺弥敦道，因为爆水管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都系封闭咗，一带车多。而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在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在油街。 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十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同埋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噶。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又有嚴瓊介紹啲華語作品喎、 啊，點解有啲不懷好意嘅開頭咧？點解？ 唉，你心多啦。 係啊，我就係以我嘅心嚟度你嘅態度啦。咁 咁、啊、你係啱嘅，因為你係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啊。 多謝你啊！其實我頭先都係想講呢一樣嘢，但又覺得 我係咩？ 我驚你俾我執翻轉頭。 我唔會，我捧得你越高， 就跌得我越認啊嘛。好啦，姐姐，我今日想介绍呢一个咧，真系不得之了啊！ 系咩咧？ 我要讲鬼故事。 你话系咩啊？姐姐 系嗌鬼故，讲鬼故啊！ 嗰啲你去第二个节目嗰度叫啦，好多节目都有姐姐噶呢度。 我可以向上腾或者向下腾都有。 系啊，上到再上呢一仲得啊，一路数上去啊，三个。 呢个真系太勇敢，真系唔得，我唔得。 我同你讲，姐姐级嚟噶，全部都系。 好劲啊！好。我想讲鬼故，系真系好劲嘅一个，即系点会关鬼故事呢？讲翻先啦，因为其实依家疫情嘅关系啦，台湾一路以嚟其实系由春天啦去到夏天都有非常之多嘅户外音乐会，但系依家都做紧啲暂停啦，或者系。即係我見到主辦單位係拖得就拖啦，咁樣一個情況啦。咁同埋有一啲嘅音樂會咧，即係已經即係冇辦法做宣傳啦。即係佢哋可能最後會有一個好大型嘅户外音樂會，但係之前可能喺街頭會有啲小型啲嘅一啲快閃嘅、嗯，但係都做唔到啦，因為唔想人群聚集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有一啲嘅音樂節嘅主辦單位就開始咗啲 online 嘅一啲嘅表演。咁大家好興做呢樣嘢啦，咁樣。咁然之後咧，除 online 之外咧，佢亦都攞翻之前歷屆嘅一啲嘅音樂會嘅精彩嘅片段嚟俾大家欣賞一下咁樣啦。咁於是乎咧，網友又開始討論緊呢件事啦。講緊大概四五年前，嗱，咁簡單介紹下先。其實台灣好多唔同嘅音樂節咧，有一啲可能政府有少少資助，但其實更加多嘅咧係佢哋要自負盈虧嘅。所以自負盈虧可能就係有一個主辦人，咁佢可能揾咗一扎嘅樂隊翻嚟，咁、會唔會有啲嘅廣告一啲贊助啊，咁樣場地嘅贊助啊，咁樣咁喺呢啲以外咧，咁佢有門票嘅收益啦、又或者等等一啲收益，咁但係最後。埋門計數嗰、那個情況到底係點？其實佢哋自己要承擔翻係嗰件事噶嘛，咁樣咁於是乎咧，你見到其實做呢啲嘅嘢嘅人咧，都唔係一啲商人啊，佢哋好多人咧本身係獨立樂團嘅成員嚟嘅、於是乎咧，即係都好想有更加多嘅機會等大家接觸到呢一班。我諗睇 live 表演好過癮嘅一啲嘅樂隊嘅人啦，於是乎係好樂此不疲地做緊呢啲嘢嘅，都係睇得出大家點解即係成日話台灣嘅一啲嘅好多嘅戶外音樂節做得好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樣。咁呢一個故事咧，都係發生喺四五年前嘅咁樣。咁呢個音樂節嘅主題咧，其實喺台中嘅，因為即係台灣大家都知道其實台。北南東中，其實佢音樂節高雄，佢音樂節嘅風格其實係唔同嘅。咁呢個發生喺台中嘅音樂節都算係台中比較有標誌性嘅音樂節、叫做山海豚音樂節。因為其實台中咧，佢嗰個嘅發展咧，或者佢自己咧係話係有山線、有海線、有團線咁樣，咁佢就將呢個特色咧擺咗落去自己嘅音樂節當中咁樣啦。咁跟住嗰一年咧，其實好得意嘅。台灣有一個即係網站啦，都算係論壇啦，咁樣都好似即係香港有啲論壇好受到關注嘅咁樣啦。咁嗰一年咧，呢、這個音樂節嘅嗰個策劃人咧，佢就喺上面寫咗個鬼故。同埋佢，我心必須要講，即係佢身為一個策劃人啦，佢真係非常之擅長寫鬼故。個鬼故分四集。 Okay. 他说呢是一个乐队成员真人真事的亲身经历。每一集他都可以在最紧张的地方完。 是 于是乎你见到下低所有人都催着他快点写吧快点写我好想知道这个故事啊这样。咁佢鋪曬四集之後，大家就不斷開始估，哎呀，到底係邊個樂隊咧？邊個成員咧撞鬼啊？即係鬼上身啊！發生啲咁嘅事咧，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佢回應網友嘅嗰個方式都好特別，就話其實咧呢一隊樂隊咧，佢遲啲都會嚟山海豚音樂節表演㗎、啊，大家記得啦，多多嚟支持我哋啦，咁樣。但我想話嗰一年咧，即係我睇翻啲網友，因為我當時我係唔知嘅，我係之後呢一排咧睇翻網友講。嗰陣時咧，呢個係嗰個論壇啊，十大最熱 post 之一。 咁你有冇代咗啲鬼故咧？ 我有代。 我係咯，你等咁耐，你 po 我講鬼故，你同我拖四分鐘，你同我講歷史。 等一陣，你俾我講咗個背景先啦、啊。如果唔係無端端，你當我 give me five 咩？真係。係 啊。 咁要褪後啲先 咯。咁跟住咧， 個鬼故事係講咩咧？就係講話佢哋有個 呢個 係 鬼故嚟啊！ 係啊，開始啦！ 我突然間又去翻啦。 係啦、啊，同埋我想啊，我提你啊，我係唔叻講鬼故噶。 哦，試下。我已經換咗一個恐怖啲嘅音樂。 係啊，我 喺 Give Me Five 嗰度借翻嚟。 我就係想講咁熟嘅。係 啊。 咁佢就講到話咧，佢哋一班樂隊嘅成員就想開間酒吧。同一時間亦都有練練團嘅地方， 嗯、 於是乎咧，佢哋就揀咗一棟咧單棟嘅、 嗯， 第一層可以開鋪面做酒吧，另外樓上咧有三層可以外嚟住人，之後下低有個地下室，咁佢哋就諗住哦非常好啦，地面嗰層就係酒吧，樓上可以俾啲樂隊嘅人啊住啊咁樣，跟住地下嗰層就係練團嘅，哇 perfect 嘅安排啦，係、嗯、咪？咁話説有一晚咧，佢哋好開心，有一場非常之好嘅表演。完咗之後咧，佢哋喺酒吧嘅門口，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台灣特色文化嚟嘅、嗯，可以喺街邊咧，佢哋有個爐仔咧就可以 BBQ 燒肉。係。咁喺度燒肉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樂隊嘅成員突然之間半裸，就冇著上身衫，攞住兩把刀行埋嚟，同佢哋講：而家你一係殺咗我，一係我殺死你哋。 哇！ 死我唔想講。 點啊？ 好唔中意讲鬼故事，真系好继续。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好惊啦。咁佢以为佢讲笑，点知佢真系见到佢对眼红晒，咁样攞刀就谂住劈佢哋。咁好彩成个乐队咧，多数都系男仔。佢话四五个男仔加埋一齐先掹得住嗰个男仔。咁佢哋嗰阵时就好傻啦，就有个人提议，不如搏晕佢。咁佢咪伤害唔到大家咯。但系佢就发现咧，系打到个男仔即头流晒血。但佢都仲係冇知覺地一對眼紅晒要攞刀嚟斬你。跟住然之後個其中有一個成員嘅女朋友呢就即係報警啊咁樣同埋諗辦法搶咗佢手上啲刀落嚟先啊咁樣。咁喺一輪混亂之後呢就拖咗佢去差館。咁就想知發生咩事啦。點知佢去到差館嘅時候呢就望住嗰班警察度笑喎、啊。即係去到嗰個位點樣仲笑得出呢跟住再加埋佢就開始可以每個差人佢嘅身家姓名讲晒出嚟，同埋可以讲到，即系佢同佢屋企老婆关系唔好啊，老婆勾佬嗰啲冇人知嘅事情，佢都可以咁样讲晒出嚟，一路讲一路好寒咁喺度笑，跟住就令到成个嗰个差馆个气氛系劲紧张啦。跟住然之后差人就话，其实呢件事好明显，大家都睇得出，唔系我哋人类可以处理到嘅事情啦。 系电脑可以做， 系啦，又或者系 电脑， 系啦， 直接通咗个资料库， 系啦。咁然之后系一黑客嚟嘅，原来系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不如打电话叫佢屋企人嚟接佢。咁我就即刻揾咗佢爸爸接佢翻去啦，咁样。咁翻去嘅时候就有啲做一啲所谓台湾民间嗰啲收惊啊、定神啊嗰啲嘅一啲嘅作用啦，咁样。咁但系喺屋企咧混咗两个几星期之后，佢好翻啦。好翻之后，佢话佢完全唔记得嗰晚发生过咩事。佢直情问佢阿爸：点解我会受伤嘅？点解我无端端翻咗屋企？我唔喺台中嘅咩？咁样讲。咁跟住之後個故事嘅發展咧，又更加詭異啊！咁因為喺鄉下太耐，覺得好悶，好想翻翻去練團啦。咁佢阿爸見佢又正常翻，於是乎就送翻佢翻翻台中啦咁樣。咁直到有一晚咧凌晨嘅時候咧，即係寫呢個故事嘅人就話收到嗰個男仔打俾佢，佢話佢好驚。佢見到佢即係大家都知佢係住喺個酒吧上面嗰啲嘅屋入邊啦。佢話佢見到佢廁所入邊有一個人，但佢好肯定入邊嗰唔係人。 佢話佢見到廁所入邊有個女人一路望住佢，佢而家完全唔知道可以點算。跟住因為佢話個廁所好近個門，佢直情冇膽量行出個門口，因為會經過個廁所，所以佢就話我而家點算啊？可以點算啊？咁樣咁好彩咧，因為台灣啲樓咧即係又會有簾縫啦，同埋會有啲冷氣機位啦，跟住同埋男仔都可能靈活嘅，咁嗰個人咧出咗條橋，就話你由窗走啦，即係你由窗踩冷氣機咁樣慢慢落翻嚟啦，咁樣咁嗰個人就真係用咁嘅方式落翻嚟啦。跟住，然之後嗰一晚佢就去咗寫稿嘅呢個人嘅屋企瞓咗一晚。咁第二晚咧就第二日朝頭早，好多人一齊去翻嗰間屋睇下發生咩事。那個廁所係水浸， 嗯哼， 即係包括佢話咧係誇張到咧係連垃圾桶都係全部都係水嚟嘅。但係佢好肯定尋晚佢冇開過水喉，因為佢覺得入邊有一個人望住佢，佢唔敢入去啦，完全咁樣。咁之後咧。佢就開始覺得有啲唔妥，咁所以佢哋就想咧退租，即係唔租呢一棟嘢啦，俾翻曬嗰個本來嗰個屋主咁樣啦。咁屋主又唔肯喎，咁然之後佢哋就問屋主，其實係有啲嘢噶嘛。咁然之後個屋主就話咧，只要其實你哋唔好用地下室就得噶啦，樓上係冇事嘅。咁但係你如果你租一間屋，你嗰個人同你講，你只要唔好用地下室，其他地方都得，你都會覺得地下室曾經發生過啲事啦咁樣。咁但係個屋主又打死都唔肯講發生咩事。咁但係點知然之後佢哋真係開始冇用個地下室啦。咁件事咧以為完咗啦，但係點知咧佢就開始發現個生意開始變得好差。又開始有接受好多消防啊或者係保安條例嘅呢啲罰款。跟住佢就覺得好奇怪。咁直到之後再發生嘅事情咧，就係佢哋係會發生。嗰晚明明喺張床度瞓咗之後，第二朝醒翻發現自己喺地下室，但係佢哋明明已經 lock 咗個地下室，唔俾大家落去。跟住去到最後，真係去到租約期完啦，咁佢就覺得唔得啦，真係冇可能再租啦。咁同埋都蝕錢蝕得七七八八啦，咁於是乎就退翻俾嗰個屋主啦。咁同埋佢哋兩年之後咧，再翻翻去嘅時候咧，都有聽到隔離鄰舍講話，其實嗰層樓係有啲嘢嘅，同埋有啲嘢嗰個情況就係自此之後都租唔到，再出去咯。 哦， 係啦。 做咩你口做乜咁震啫？你好驚啊！ 我好唔中意講。 你自己揀呢個題目。咁呢隊樂隊就係你今日介紹嘅樂隊啊！ 你俾翻個正常音樂先，因為呢個真係太令我覺得恐懼。但係其實咧，真係好嘅。我做 Game Five 人真係好堅強，係波性致敬啊！真係。咁話説咧，其實呢個故事咧，最後嘅時候都冇，佢都冇揭曉係邊一個樂隊，同埋邊一個嘅樂隊成員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樣。咁但係大家，我覺得都最後俾嗰個參加音樂會嗰個熱情咧冚過咗啦，咁就冇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好建議大家上翻網咧去揾嘅，因為其實你要睇翻佢原來個 pose。你就咁聽我講，第一我唔識講鬼故啦，所以我講得唔好聽啦。但係佢寫係寫得好好嘅，因為呢份而我一個咁其實唔係好中意睇鬼故嘅人咧，都發現佢係可以喺最刺激嗰個位咧，即刻收筆。佢真係吊足大家人，吊足四集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好多即係你知網友最中意做咩就係、是、估嘢啦。於是佢就估到底係邊個樂團咧？就係、是、我揀嘅今日呢一個樂團嘅呢一首作品。嗱，首歌其實好有意義 㗎。 首歌係講緊而家嘅傳媒暴力嘅問題啊。 Okay. 即係都為咗捉眼球，你用一啲好情緒、好渲染、好煽動嘅一啲嘅字眼，但係其實事實上某程度上可能造就咗個當事人嘅啲困擾嘅一啲嘅字。首歌好有意义噶，大家忘记咗鬼故个 part， 我哋一齐嚟听歌啊！ 呢队乐团叫咩名咧？ 呢个乐团咧嗱，叫做七十趴乐团，嗰个七十趴咧就系70% 咁解，但系台湾表达就系70%、80%嗰啲，咁佢个名字就叫七十趴乐团。 嗯，就有呢一首 How You Feel。 70趴乐团嘅呢一首， 嗰个名称叫做 How You Feel。哎呀，好正噶！ 好快啊，因為差唔多搭半啦。咁咧，我有朋友咧嗰陣時去一個 band 房嗰度咧，有佢哋話夾開 band 啦。咁然之後佢哋咧成日都話咧 band 房嘅時候，成日可能你喺度錄緊嘢嘅時候咧，聽到附近有啲聲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咁樣啦。咁我有一次咧就揾咗一個咧，即係我哋朋友界咧係見陰陽眼 friend 去上去睇，跟住上去睇嘅時候，佢哇好凍喎呢度。咁然之後咧，佢眼角係睄到咧，好奇怪。你譬如彈 keyboard 咧，你咪有啲好 modern 嘅凳嘅，你唔應該用木凳去彈噶嘛？佢啲木凳度做咩？我唔知道，租呢間 band 房佢成日有噶啦咁樣。跟住佢係迎住見到嗰張木凳係咦喐咗一下，跟住佢行過去嗰度啊。跟住之後咧，佢一望到我底嘅時候，佢話：哇，有一家。有一家人住在下面喎， 真好烦啊！ 同呢个歌手完全冇关系，不过因为呢首歌近排我觉得系听落去最有嗰种鬼故嗰种诡异嘅氛围，你睇下几 dark， 但系佢系讲我哋呢个社会系有几咁荒诞离奇。 我唔系做音乐节目嘅咩？ 呢位歌手叫做 I。MV 都挺诡异的，因为他的人呢真的被人抹走了个双眼，半夜看都挺心寒的。I 有这首是新歌，歌名叫做若有若无。 眼睛打开一瞬间，莫自己好，耳朵要听一把声，然而被若有若无，若有若无，你手中最好的最好，冲动太饱，搏一搏到能抱，搏到更好，对的错的美的丑的难得知。你只足够心身也好，大病或是感冒，低位也好，勤劳有回报。可惜未博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代为主持立法会会议。在立法会大会上，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质疑内会主席李慧琼无权代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主持会议，指李慧琼并非经合法程序当选内会主席，亦都无权自行裁定自己是否有权主持会议，要求李慧琼停止主持会议。李慧琼多次重申经合法途径和议员支持当选内会主席，有权代为主持立法会会议，指议员如果不满可以在其他场合跟进，包括要求法庭裁决，并且多次警告议会阵线的朱海迪，之后驱逐朱海迪离开会议厅，并且暂停会议。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认为警队警律纪律严明，如果有警员违反纪律，会按既定机制跟进，而分析属于行政措施，有助即时介入并且纠正警员的行为。 民主党议员尹兆坚话，有警员曾经以警棍击向佢嘅头部，以及向佢施放胡椒喷雾，但佢冇被捕或者系被指违法。又批评警方暴力对待记者，质疑李家超纵容警队滥捕，埋没良心。李家超认为是议员出卖良心，指尹兆坚可以就本身的情况向警队投诉，认为理直气壮者就应该投诉，亦都欢迎任何人以真实身份报警。李家超又说，希望警方和传媒寻求共识，如果个别警员违反纪律，会由投诉警察课处理。又说有关警队不处置违纪警员的指控不符事实。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本港疫情稍为缓和，但是外围疫情仍然难以预料，政府要留意疫情发展，保留大量的检疫设，保留大量的检疫措施，几时能够腾出骏阳村不再作为检疫中心，要视乎疫情变化。腾出之后，卫生署会及时清空和消毒单位，再由房屋署处理维修工作，以便盡快俾俊阳村住户搬入。陈肇始话，目前仍然有从高风险地区返港的人士入住俊阳村检疫，高风险地区亦都将会继续有人返港。政府正是增建其他的检疫设施，有足够设施的时候会盡快处理俊阳村的问题。南韩今日起分阶段复课，高三学生首先复课。防疫官员话，会出现零星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意料之中，不会立即重新采取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官员话，梨泰院夜店群组累积超过190人染病，虽然持续有新增病例，但是不算是大规模蔓延。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有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逐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系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9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948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蚊，升10蚊；阿里巴巴211蚊，升1.2；中国移动55.9，跌1.05蚊。小米集团12.8升1.4，美团点评128.5升2.7，中芯国际18.82跌4.8，港交所265.8升6毫，中国平安78.7升1.5，平安好医生106.2升5.2，瑞星科技43.85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93，人民幣7.107，英鎊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20595點，升161點。港金現價報161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4美元，卖出17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仲系车多噶。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

欢你， 相信有好多人都好深爱呢一句歌词嘅。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有时望住眼前物是人非嘅一切，都希望最爱嘅人仲喺身边。简尼有安普之前的作品，当时还是张元的，他歌曲名称叫做喜欢。有时发现喜欢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有时代价可能沉重到呢你自己都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我喜欢静静看你受伤，看你甘心卸下的翅膀，最好也忘记怎么说话，走我的收藏。你有光芒就有变化，让我感觉诚实说了，这样你还要爱我吗？连我的妄想也爱着，这样你还要爱我吗？我不要回答，我只要听你。 讲到唔同嘅身份嘅话咧，佢应该有三个身份嘅。大家最熟悉嘅佢叫做张惠妹啦，之前咧都有阿密特嘅呢个身份。咁阿密特咧就主要负责进行一啲实验性比较强嘅音乐嘅。但有咗呢一张专辑之后咧，佢都有咗第三个身份。呢张专辑当中咧，佢就要叫做阿妹啊。而喺张专辑编辑面当中，佢所挑战嘅歌曲咧，有似唔同于之前两张专辑嘅方向啊。即将用呢一个身份咧，有更加新嘅作品推出。之前公司喺网上咧就公布咗十秒嘅音乐啦，同埋一句歌词。咁基本上 fans 已经非常之兴奋。安普写嘅歌词系讲到话，街上弥漫住一种说法，说爱情与政治已成神话，我们不配再解释它。突然间发现，原来爱情呢个比喻都几好用嘅噃。例如所托非人，真系令我哋爱上咗一个唔应该爱嘅人嘅时候，又应该点算呢？因为有阵时爱情是一条选择题嚟噶嘛，但有阵时又真系拣唔落手嘅咩？ 是说在一点，也是大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色嘴巴笑，直到蛇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独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搁在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条宝马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成为一个姑娘她不到尊重，成为大众不在乎微笑喷涌， 邓紫棋最新专辑《摩天动物园》的同名作品。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枝，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拍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管都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成功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再一起腐败他像不败麻烦的覆盖把你毒害，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到白波，一 着别人。